有美孤独，有如我一孤独，满山花木一孤独，这是我的有怕孤独，给人美国孤独，不过我的啦。Holocausto caníbal, me mando pisar.